picked up my bag. I went looking for a place to hide. When I saw Carmen and the devil walking side by side, I said, hey Carmen, come on, let's go downtown. She said, I gotta go, but my friend can stick around. Take a load off Fanny, take a load for free, take a load off Fanny. And you put the load right on. Moses,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It's just old Luke, and Luke's waiting on the judgment day. Well, Luke, my friend, what about young Annalee? He said, do me a favor, son, won't you stay and keep Annalee company? Take a load off. Put the load right on me. Crazy Chester followed me, and he cut me in the fall. He said, I will fix your rap if you take Jack my dog. I said, wait a minute, Chester. Put the load right on.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爱国歌》，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 你是草，我是你的树心。

天不太好吗？ Oh baby boy， 相信他会爱你，痛恨甜蜜，多想你好像。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单纯忧郁，我想见你好说不出口。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挥着手。 前这么多的背叛该怎么去原谅，无论永远到底会有多远，不要给我答案，不再奢求在你身边陪你去度过每一个瞬间，我不再去渴望你的关心，因为那更加心碎。

风不似花蕊，像冬天因我失恋，但自己却看不见。我知道你多认真，一路坚持着心愿，傻傻练习多少遍。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 do， 属于你的 perfect way， 不信再美化这结尾。被讨厌是谁原地画的圈，你从未存在里面。每个缺点用来呈现，每个优点的背面，像你鲜艳的标签。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 do， 属于你的perfect way， 不信再美化这结尾的语言。

当我是秉烛的灯芯早灭掉，任凭人间都走过一遭，凡人都注定苍老，才怪错春风偏爱一花一草，一花一草。 不如做一只秋度红尘的飞鸟，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眼前留少不及你有缘时的眉梢，那松土青蓝是我被误解的曲调，甘愿是条鱼流离澎湃是江潮，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浮桥，若等霜雪雨来到换你御寒的袄，却无奈缘自蹊跷，有我身不寂寥。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沿海中我曾漂，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拒绝，想不通自己怎